第39集，以火攻火。回到中队后，人也好好休息了几天，这些天没什么复杂的警情，偶尔有事也让高格或者闲得浑身难受的孙定义带队去了。万源小区的案子有了一点进展，初步根据邻里走访、调查、监控排查等，22层几乎每一户都不太可能犯案，要么是有不在场证明，要么不具备作案能力，他们不得不扩大调查范围，寻找其他与2209有过节的小区群众，甚至还要调查死者在工作上是否也结过仇。同时，一个起火嫌出现在监控里的陌生人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因为那个男人戴着兜帽和墨镜，全程低着头，显然知道监控的位置，可小区里没有人能认出他来。而在2209门前焚烧的那些垃圾，有一部分确实不属于2209，他们找到了这些垃圾的主人，分布于附近几栋单元楼，而这几栋单元楼扔垃圾的地方都在一处，楼后面的移动垃圾箱，显然是嫌疑人从那里随机拿了几袋垃圾。垃圾箱附近没有监控，他们正在寻找目击证人。人一听完龚应贤的描述后奇怪道， 嫌疑人是觉得2209门前堆的垃圾还不够多，怕火烧得不够大。 有这个可能，他也确实达到目的了。 那个时候是大白天，要找到目击者不难吧？ 垃圾箱在楼后面的空地，去的人比较少，我们还在找。 本来只是邻里纠纷，为了一时泄愤却害死这么多人，真他妈的。对了，朱川呢？ 他的双腿烧得本来不算很严重，但伤口感染了，昨天才刚刚脱离危险，医生现在不让我们见他。 要不是怕他来个死无对证，真应该让他多烤一会儿。 仁义就是过过嘴瘾，他的使命是拯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哪怕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他也得救。 但是他的设备都被我们的网络犯罪科接管了，因为这次的案子上面终于同意调查赤天使这个网站了。 嚯，太好了。跑了的那个畜生呢？ 还在找，只要周川在我们手里，抓到他是早晚的事。 你这几天忙坏了吧？有没有注意休息啊？ 仁义忘不了龚应贤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模样，又想到他对纵火类的案件如此执着和拼命，是因为童年的惨剧，心里就阵阵的难受。 没事，我想快点找到有用的线索，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纵火犯，无论要追多久。 仁义张了张嘴，差点就问出18年前究竟有什么隐情，但犹豫之后还是忍住了，即便要问也该当面问，这样沉重的事通过电话说未免轻浮。为了调和气氛，仁义分享了一个好消息。 你记得我从车里救出来那只小黑猫吗？ 还活着吗？ 活下来了，兽医每天都给我拍视频，现在能吃能喝的，过两天我就去接它出院。 那么小的猫生命力却这么顽强。 是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挂了电话后，仁义感到有一点失落，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审周川，这样他就可以去分局了。正胡思乱想呢，中队内警铃大作，仁义快步跑下了楼。 仁队，果森的仓库货架发生坍塌，埋了4个工人，走，我带队。 果斯是一个国内有名的化妆品零售电商，在全国主要城市都有分发仓库，光天启东西城就各一个。路上仁义跟报警人通话了解情况，原来一个开仓库叉车的人突发中风，叉车失控撞上一排货架，于是堆好几吨货物的大型货架成了多米诺骨牌，一下子倒了6排。根据仓库监控显示，共有4个人被埋。仁义在了解了仓库的高度后，请求总队调来一辆中型挖掘车， 他们中队也有一辆带挖掘臂的消防车，但作业能力有限，远比不上专门的挖掘机。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现场，仓库内一片狼藉，硕大的货架成排的倾倒，乱七八糟的货物堆散的到处都是，碎裂的水乳状化妆品把地面弄得泥泞不已，混合之后散发出刺鼻的香味。果斯的人已经组织起所有可用的员工和叉车，正在搬货物救人，救护车早已待命。仁义叫来负责人进一步了解情况，负责人把电脑上的监控画面给仁义看。 您看，我们的四个同事啊，分别在啊这这这这三个位置。我现在有一个已经能看到人了。 让你的人先别搬了，让我去看看。 仁义跟着负责人爬上一堆货物，果然见他们清理出来的塌方下面能隐约看到黄色的制服。 高格，来。 高格爬了上来。 你带一班负责这个人。孙立一，你带二班负责这里这个人。剩下两个人在一起，三班跟我走。 是。 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人全部听我们指挥，不可以擅自行动，以免造成二次坍塌或别的意外。 好的好的。 他们那辆带挖掘臂的消防车帮助高格和孙定义清理东侧三排货架的堆垛，而后来赶到的挖掘车则帮仁义清理西侧的三排货架。他们使用挖掘车并不是为了把人挖出来，挖掘臂是不能靠近伤者的，他们利用挖掘臂清理伤者周围的货物，以免造成二次坍塌，对伤者救援人员造成再次伤害。同时他们可能需要挖掘臂把货架给拽起来。在中队指战员和果斯员工的协同作战下，半个小时后他们挖出了第一个伤者，救护车火速地将他送往医院。又过了十来分钟，仁义这边也挖出来一个人，这个年轻员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他当时也在开叉车，货物倾倒的时候他受到了叉车框架的保护，竟然奇迹地只受了轻伤。众人把他抬出来时他还有意识。 小旺在下边，小旺就在我旁边。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他出来。 根据监控画面和年轻员工的描述，他们基本可以确定小旺的位置，于是众人挥汗如雨地继续搬挖货物。又过了近二十分钟，孙定义那边找到了第三个伤者，可这个伤者严重内出血，救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脉搏。而仁义这边也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伤者，他被掩埋在一堆美容仪器下，最糟糕的是他的双腿被极重的金属货架压住了，他躺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呻吟。 找到小旺了，他还活着， 快快把他救出来。 不要急，不要忙乱，先把他身上和周围的货物清理干净。 仁义看着那躺了一地的血，眉头紧皱。 哎呀，消防员同志，这个货架太重了，咱们得把它拽起来。 得稳妥点来，货物加上货物至少五六吨，一旦拽不起来会对伤者造成更大的伤害。崔医生，去车上把所有木方拿来。 是。 众人逐渐将小旺周围的货物都清理了出来，急救员石小倩赶紧先给小旺输液，仁义带着队员走到了小旺的身边，他冲操作挖掘车的刘辉喊道： 绳索固定好了吗？ 好了。 所有抱着木方的战士们也都在待命，就等着挖掘车把货架稍稍吊起来，他们就会把一个个木方塞到货架下面做垫枕，这样就能把伤员拖出来。仁义看着小旺却迟迟没有下命令。 哎呀，还等什么呀，人快不行了呀。 石小倩一边输液一边将冰块盖在小旺没有被压住的大腿上，并说道： 仁队，伤者被压埋了近一个小时，可能已经有挤压综合症。 仁义点点头，他脱掉救援服。 我也担心这个事，我进去看看。 哎呀，仁队，那里不安全。 果斯的员工们急坏了，七嘴八舌地催他们救人。仁义扣上安全帽，小心翼翼地从货架的间隙爬了进去，绕到了小旺的脚边。他从兜里掏出多功能军刀，划开小旺的裤子，见他皮下淤血已经发青。 是，我觉得不行。 他掏出手机拍下照片，然后爬了出来，把照片给石小倩看。石小倩点点头，面色凝重。 嗯，我给医院打电话。 到底怎么了？ 负责人说着就要冲过去，高格按住激动的负责人。 伤者已经发生挤压综合症，如果我们现在把货架抬起来，他立刻就会死。 什么？那怎么办？ 众人目瞪口呆，负责人不敢置信地看着高格。 必须当场截肢。 听到截肢，原本嘈杂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傻眼了。被压埋的伤者没有伤到头身等致命器官，因此还有意识。他听到高格的话，激动地挣扎起来。 不行， 请你不要动。 不要截肢，我不能没有腿，我不能。 仁义蹲在小旺身边，看着那张脸上血泪混杂扭曲的面容，写满了绝望。他按住了小旺的肩膀。 红武医院的外科医生正在赶来的路上，由他来做最终决定。 别切我的腿，我才20，我不能没有腿，求求你，求求你，求求我吧，求求我，求求我，不要切我的腿。 你才20，还有很长的人生，没有腿，你至少还有命，啊！ 不要！ 小旺痛哭失声，在场人无不动容。